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秦香莲》是白派的代表作，解放以后曾经拍摄了由李在文主演的评剧电影《秦香莲》，在观众当中影响很大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1999年5月中国评剧大剧院落成典礼中演出的评剧《秦香莲》，由著名演员刘平主演。在剧中，刘平扮演秦香莲，刘建维扮演陈世美，李振平扮演王延龄，李金铭扮演韩琦。 随我来， 二门随娘来。 您请坐，请坐。听您说话的口音，不像我们本地的人士。您是哪儿的人呐？ 我乃湖广郡州人士。 哎呦，湖广郡州，这条道可是不近呐。 请问老伯贵姓高明？ 在下张元龙。 原来是张家伯伯。 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请问您还用些什么吗？ 这， 我有什么用的？ 啊，那好，那好，您歇着吧。 张伯伯，我你打听一人，你可知道啊？ 啊，不知您打听的是哪一个呀？ 3年前有一陈世美进京赶考，至今渺无音信。老伯，你可知道此人吗？ 你打听陈世美，可打听着喽。 怎么，老伯，你与他相认吗？ 是啊，是啊。3年前他进京赶考的时候，就住在我的店里头了。他呀，还得了一场病呢。也是我小心的照看，待他病体痊愈，一进考场就得中头名状元了。 他得中头名状元，待我谢天谢地。 他不但得中头名状元，还招为东床驸马了吗？ 七世， 哎呦，原来是陈夫人到了，小人不知，多有怠慢。 老伯，快快起来！哎呀，就该带领我们前去相认才是。 哎呀，陈夫人，您看今天天色已晚，等到明天清晨，我把您送到紫池宫，您看好吗？ 就依张伯伯。 陈夫人，您还没用过饭呢吧？ 娘，我饿了。 陈夫人，到在我的小店就如同到在家里一样，千万不要客气啊！走走走，我带你们吃饭去啊！走走走，吃饭去，吃饭去。 有老了。乡里的好 啊！ 好好好，带我去说，带我去说。哎呀，陈夫人，您看这有多威风啊！门官老爷请来见礼。 做什么？ 望求门官老爷往里边回禀一声，就说驸马爷的乡里求见。 往下站。 这就好了啊！一会儿啊，就见到你们的爹爹了。 娘， 好。 驸马爷老爬在元军家下，未受乡里温水之情，叫你们快快地走。 好一个当朝驸马，身居皇宫，怎么连乡里一都不见了？ 哎呀，许是驸马爷一时想不起来是您来了，还是说夫人到了吧？ 张伯伯，像我母子衣衫褴褛，满面风尘，若是说驸马的夫人到了，岂不是与他脸上无光吗？ 哎呀，那 娘 啊，张伯伯，你就说我并非平常乡里，乃东阁之母，春梅之娘，我一定要进。 哦，就说是东阁之母，春梅之娘。好好好，带我去说，带我去说。嗯。哎呀，陈夫人，还是您自己去说吧。 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许多了。门官请来见礼。 陈夫人，你有何话讲？ 有老门官老爷与我通禀一声，就说我并非平常乡里，乃是东阁之母， 春梅之娘，我一定要进 王下寨。 哎，夫人，您这么一说，驸马爷他就会见您了。 但愿如此。 哎，什么东阁之谋，春梅之娘，引你们远道而来，赏你们文衣一锭，衣服三套，快快地走去。 我千里而来，岂为了一两衣服啊？你呀，你快快收回去吧。 要救我吧？ 这是从何说起呀？ 哎呀，陈夫人，您还是跟他们说了实话吧。 事到如今，只好如此。阿门官，你当我是何人到此啊？ 你是哪国？ 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人。 你说好。说我家驸马不有原配夫人，就是我有原配夫人到来，不是乘车，就是坐轿，哪能像你这样狼狈的样子呀？ 那不与我通禀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我自有道理。阿门官，我来问你，你家驸马初一十五可曾拜庙上香啊？ 正要拜庙上香。 这就好了，如此说来就用不着你去通禀，但等你家驸马拜庙上香之时，我一把拉住脚杆，想着恩爱不过我们夫妻，你这小小的门官呐、啊！当地臣也凭我一句话，当不成也凭我一句话。张伯伯，我们暂且回去了吧。 门官老爷，门官老爷，你想啊，这恩爱不过人家夫妻，日后人家夫妻见了面，你这小小的门官当得成也再人一句话，当不成也再人一句话。门官老爷，您的前程要紧呐！ 哎呀，是啊，这恩爱不过他们夫妻，倘若日后夫妻见面，我这小小的门官也能担当得起。哎呀，这。是我家驸马受难之日，他若不知，定是冒认官亲。林夫人，明日辞职宫有一件大喜之事，你可知道啊？ 我怎地不知？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受难之日。 果然是夫人到了，小人多有得罪的呀。 快快起来！ 多谢夫人。 就该让我们进去相认才是啊。 夫人，驸马吩咐下来，不让小人再去通禀，倘若放你们进去，小人担待不起。 门官老爷，这个主意您可得敢想啊！ 哎，这夫人要见驸马，却也不难。你要我舍？ 要舍什么？ 舍下半幅罗裙 啊！ 驸马怪罪下来，小人也好答对呀。 不听这里啊，难道说我的父是天夫人，倒叫我心不定情。张伯伯你且在门外等，叫东阁和春梅随娘亲。 Thank you. 我就往外一听，拉都拉不住，门也敲不赢，驸马不相信，先要画个符。破锣村， 哼 哼，入半副罗群。定然将你击怀古存者， 传 来，来，公主回来，速报我知。 是。 父王，你离家三载，身体可倒好啊？ 夫人闯进宫来，冒认官亲，胡言乱语，还不快快与我出去！ 我是你亲秦香莲，难道你两眼昏花了不成？ 我还不知你是秦香莲，你呀，你大不该来呀！三套本意已定，你就该快快地走去，怎么竟敢闯进宫来？ 三年前， 可 将他们忍下，天子之道，便将 将我七尊之尊呀！岂不丢了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容啊！有道是无毒不丈夫，不认就是不认，看他岂奈我何？贫夫人，我劝你速速退出宫去，如若不然，你抬头观看，这尚方宝剑与你不利呀、啊！ 这尚方剑，我想这尚方宝剑乃斩得有罪之人，我项链毫无罪过，你斩我不得！ 你擅闯宫门，辱骂朝官，传说是无罪吗？ 依我看来，这有罪之人倒是你。你欺瞒天子，招为驸马，就是不忠。自相辱华，忘却父母，你就是不孝。丢开你的亲生儿女，你就是不仁。不忍揭发之妻，你就是不义。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些毛病忘恩负义的情人，那情人你太狠心，贪图父辈郎娘情。我母子为此你把苦受尽，想王官用宝剑何妨欺人？其实不让你这不仁，你的豺狼心之恨。 将这一贫妇拖了出去！ 事到如今，只有去告他了。 我到哪里去告啊？ 三朝元老王老丞相下朝被人打死路过，只好拦住大轿求告于他了。 事到如今，也只好求告于他。 求告于他吧。相爷，喊冤人言道他的冤枉事的。 啊， 冤枉事的。 哦，冤枉事的。王忠 有 落轿。 落轿。 冤人进请回话。 是，喊冤人上前回话。 与相爷叩头。 这一名妇是才言道你的冤枉事大，莫非你要告天不成？ 是。 曹， 天子出丑。莫非要告你的丈夫不成？ 正是。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 名叫陈世美。 陈世美，王忠也将函官人带回府去，顺轿回府。 顺轿回府。 请酒， 驸马请酒。 朝相爷为何饮酒不乐呀？ 有道是这寡酒难饮呢、 哦、寡酒难饮，你是 有 唤宫娥才女歌舞一番？ 是、 慢来慢来，怎么歌舞吗？ 是啊， 老夫我看你都演完了啊。 你我吟诗答对好是不好？ 怎么出诗答对？ 是啊， 老夫我的学术才情恐怕是对答不上啊。 老相爷特谦了，以老相爷之见呢？ 以我之见呢、老夫我一生爱听乡下歌词，是在台堂街之上有一女子唱的那歌词倒也入耳中听，何不将她唤进宫来唱上一唱啊？ 村歌土调不听也罢。 怎么驸马你来京三载，身居宫院，连这村歌土调都不愿听了吗？ 好好好，就依老相爷没事， 有 长街去找。 是， 慢来慢来，应当驸马守旦之日，宫里人是忙得很，何不叫我老管家去上一趟啊？ 有劳贵官。 黄忠， 有， 去至长街之上，将那个唱歌词的找来，快去。 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 老相爷，请酒。 请酒。啊，驸马，老夫我见忘，你是哪里人士啊？ 本宫是湖广郡州人士。 湖广郡州，不错不错，你们哪里都出了些什么人才呢？ 我们哪里读书才子十有八九。 哦，读书之人十有八九，真不愧是离异之乡啊。 本来是离异之乡啊， 若不是离异之乡，哪能出驸马你这样离异之人呐、啊？ 老小姐，夸奖了，请酒， 请酒， 随我来。 见过相爷。 参见相爷。 见过驸马。 参见驸马。 慢来，驸马你认识他？ 本宫不认识啊。 既不相认，未曾歌唱，为什么将他轰了出去呀？ 老相爷，你看他面黄肌瘦，未必会唱吧。 哦，你看他面黄肌瘦啊，他那是恶的，只愿他未曾嫁到一个好丈夫，只落得抛头露面，长街卖唱。啊，驸马，你若看他可怜，稍事唱完之后，就该好好的周济于他才是啊。 好好好，我周济于他。 这便才是。 唱歌词的，我来问你，可会唱《春秋左传》？ 不会。 《两汉隋唐》？ 不懂。 风浪兄弟，同志们。 怎么又要轰了出去呀？ 老相爷，我问他《春秋左传》《两汉隋唐》，他是册册不懂，这还唱的什么歌词啊？叫他出宫去吧。 驸马，我想听歌词嘛，就要听个离合悲欢的故事。你问人呢，《春秋左传》《两汉隋唐》，他哪能像驸马你这样知书明理呀？ 好，就依老相爷，叫他随意唱。 哎，这便才是。唱歌词的，驸马将你随意的唱来，你唱个什么歌词啊？ 我怀抱琵琶，能诉本身之苦啊。 好，好啊！驸马，唱歌词的言道，他怀抱琵琶，能诉本身之苦。我想这个苦歌词嘛，倒也入耳中听啊。 好。没事， 有 叫他廊下去唱。 是， 廊下去唱。 堂上来唱。 廊下去唱。 廊下去唱。 告辞。 哎呀妈来！啊，老相爷为何取心特急呀？ 啊，驸马 啊， 老夫我上了几岁年纪，耳有聋眼有花，你叫他廊下去唱，我听也听不清，是看也看不真，只不耽误我听歌词吗？只好是告辞一奏。 哎呀，老乡，你慢来慢来慢来。 好好好，就依老相爷叫他堂上来唱， 这边才是啊。唐国子弟，驸马叫你堂上来唱，你把那个琵琶顶得高高的，好声的唱来，唱好了驸马他还有赏你。 相爷。 怎么又要轰了出去呀、 啊？老相爷，今当本宫受旦之日，你看他为首歌唱是先哭起来了。 啊，驸马，你过寿日你是乐的，他心中有苦，唱的歌词自然是苦的。我想这个苦歌词呢，哎，原本要哭 哦，原本要哭， 原本要哭啊， 总得要哭， 总得要哭啊。 好好好，那就叫他哭吧， 你就往下唱来。 相爷， 唱的就好 啊，老相爷，这好在哪里呀、啊？ 唐公子的言道，花堂上夫君豪饮七脉茶。我听了这一句呀、啊，倒想起古人一句话来了。 哪一句话来？ 古人言道，夫妻有长岁之乐，想着恩爱夫妻，就该夫唱妇随。唐公子的说么说什么？夫在上面欢乐饮酒，妻在下面穷途卖唱，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啊。 什么文章不文章啊？老小爷请酒。 请酒请酒，请酒往下唱来。 是 丞相，他提起我家驸马爷的名讳来了。 哼，想这世界之上同名同姓的甚多，就许你家驸马叫陈世美，就不许旁人叫陈世美吗？你家驸马都不管你，你站在一旁多提什么口？大胆放肆和下战！啊，驸马，你说我说的对也不对呀？ 老相爷说的对呀。以本宫之见，还是将这个陈世美免了去吧。 怎么将这个陈世美免了去？ 免了去。 唐国师弟，你把这个陈世美呀免了去吧。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。 哦，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。 是啊，免不得。 对，对，免不得呀。啊，驸马。这个陈世美呀是免不得呀。 怎么免不得？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啊。 哦，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。 是啊，我想歌词之中的陈世美与驸马你有什么相干呢？ 哎呀呀，老相爷说的对呀，这歌词中的陈世美与本宫又有什么相干呢？ 是啊， 本宫不怪，叫他往下唱来。 驸马不怪，你就往下唱来。 唱歌词的过来，此乃堂堂公院，当唱则唱，不当唱的不要胡言乱语，掐头即尾，唱上一段，出宫去报。 王忠， 有 外边顺将。 哎呀，慢来！啊，老相爷，怎么你又要走啊？ 你叫我走，我还不走吗？ 我未曾叫你走啊！ 啊，驸马，你想听歌词， 听了头不听尾，不知他亏根结果；听了尾不听头，不知他起水也用。你叫他都免了去，我还听的什么歌词？只好是告辞一走。 哎呀，来！好，就依老相爷，叫他从头至尾仔细的唱来。 怎么你不怪？ 我不怪呀。 好，唱歌词的。驸马不怪，你就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地往下唱。 相爷， 好一个贤德的媳妇，这样荒年侍奉儿老养育子女是真正的少有啊。可叹他的儿老盘子不贵，只落得饥寒而死。阿驸马，阿陈驸马， 老相爷。哦，老相爷， 你这是怎么样了啊？ 是才饮了冷酒，肚腹有些疼痛。 哦，你的肚腹疼痛。 是呀、 啊。你的肚腹疼痛啊，我倒会治啊。 怎么老小爷会治？你与我智商一致、 我与你智商一致啊。列位大人进了，今当驸马寿诞之日，我等前来拜寿，他坐在上面是大模大样，样样不才，分明是看不起我们。我们大家都散去了吧， 列位大人请 坐。哎，都散去了吧， 列位大人请坐。老相爷，老相爷，莫非你吃醉了吗？ 怎么我吃醉了？ 哎，你吃醉 你的病呢？ 哥哥啊，老相爷，你治的好。 哦，他唱的好。 我说是治的好。 唱的好，咱就接着往下听啊，你就往下唱啊，唱啊，唱啊。 治的好。 相识累了，王忠 有 带他到廊下歇息。 是，随我来。 谢相爷， 让你歇息去吧。阿驸马，食材这个歌词唱的是十分凄惨，听了之后啊，倒替我们这居官的可叹呐、啊。 可叹何来？ 可叹他的壮夫中了状元，就连七尺儿郎都不认了。若是做了宰相啊，就连他家的祖坟都不祭了。 主公，老相爷说的对呀，说的对呀。 驸马， 若是你，你忍也不忍呐、 啊？本宫也无有此事啊！ 无有此事， 无有此事。 阿驸马，这酒实在是寒了啊！ 你是 有 换暖酒前来 是。 驸马，请到这厢来。 老相爷讲说什么？ 驸马，适才唱歌词言道，他的丈夫也是居官的，你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、 啊？本宫哪里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、啊？ 怎么你不晓得？ 我不晓得。 你不晓得吗？我倒晓得。 怎么，老相爷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、啊？ 我看他们，就是你， 啊、 你心里不难过，还叫我说明了不成？还叫我说明了不成？ 莫非你吃醉了不成？ 我吃醉了， 吃醉。 妈，像他们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，你就该将他们人下，不念金法之气。看在下世的儿老和你那孤苦的孩儿，来来来，还是将他们扔下了吧。 本宫得中之时也曾奏明圣上，家中绝根无后，哪里有什么妻子儿郎，找到此处万无此事啊， 万无此事， 万无此事。 你不相认吗？我倒明白了。 老小爷明不过来， 一则你怕万岁之道降下欺君之罪，二则你我弟子保证你们二人大度之事。这倒不妨，只要你将他们母子三人认下，等我弟子保证陈州放粮回来，我与你二人结合之日同去金殿东奔，万岁若是降罪嘛，也罢。听着老夫的前程，要与你担待，担待。 老相爷一说，本宫我也明不了。 你明不过来， 分明是你与祭司包拯定下一计，要加害本宫，也说是也不是。 老夫好心好意成全你们夫妻团圆，怎么到无赖求来了？真正的不识好歹。 本宫这事不劳相爷多管。 啊，这驸马，还是将他们认下了吗？ 要认，你去认吧。 啊，我认他做什么？ 你不会将他认下，带回府去，门来之时叫他唱上几段歌词，岂不是好？ 我才苦口婆心你不听，咬定牙关不认输，是你这负义的人良心丧尽。真是坏了良心了，换香莲快来， 香莲快来。 参见相爷。 老夫好言相劝，他是执意不听，事到如今你就告他去吧。 我到哪里去告啊？ 我弟子包拯不久就要回京，你拦轿喊冤，一告便准。 将那包相爷还到朝来，定是前呼后拥，我是女流之辈也爱及不上啊， 爱及不上啊。 我有陈状，我是怎样的告发你？ 这陈状嘛，有了，只有老夫拨着小扇一把，乃是我弟子包拯亲手所写，你拿去顶在头上，拦轿喊冤，开刀刃往朝马喊，认识我的小扇，你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，一告便准。趁我在此，你就出宫 是吧？如此多谢相爷。我这小扇拿在手，包相爷那里Thank you. 长江冷眼观谢狗，汉儿横 顺教回府。 这个老儿怒气冲冲出到宫去，此事有些不妥呀。陆医师， 有。 替我打听一封，送至野乌斯衙门，叫他父子三人，你赶出江泉，不得有误。 遵旨。 此事不被天子知道，必然将我七斩之罪呀！倒不如斩草除根。 你将他母子三人赶出西门以外。 好，替我刚刚过来唤韩琦进见。 是，韩琦进见呐。 哎呀，有何吩咐？ 韩琦，自你进宫以来，本宫待你如何？ 待小人恩重如山。 如今本宫有一为难之事，要差役去办。 驸马有何差遣？ 韩琦，郡州来了母子三人，还是本宫我的仇人造谣，你将他们赶出西门以外。这里。有刚到一马，命你追至中途，将他母子三人杀死。 回复， 怎么你敢抗命无尊？ 小人冤枉。 这边才是，快去，抓来。我命你追杀他母子，回来时我这刚到之下。 听众朋友，刘平等演唱的评剧《秦香莲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欣赏一组评剧选段，先请听马淑华演唱的《杜十娘》。 刚才是马淑华演唱的《杜十娘》，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李一兰的演唱。先请听她演唱的《樊梨花展子》。刚才是李一兰演唱的《樊梨花展子》，最后呢，请听她演唱的《花为媒》。 心下满满天少有 一兰等演唱的评剧，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